确定的某个夜晚，小小泪悄悄流淌，街边天气微凉，淡淡月光，我一路哼唱，找寻我们一直找不到的缘分被捆绑，感觉不到你为我坚强，感觉得到你对我说谎，我安静听着小芳用泪掩那忧伤，我你的爱被埋葬，恨被收藏，错应该原谅，我的爱不用讲，恨不用想，思念在发烫，看着你的脸庞，背着行囊说要去远方，谁还记得那年我拉着你说想，思念在发烫，看着你的脸庞，背着行囊说要去远方，谁